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我是主持人大佐啊，这个同样呢我们也是青年啊，我们也是学生、 你是青年你是学生 你也是青年你也是学生 我们是充满活力的 98.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节目。我们 今天呢11月17号世界学生日，我们邀您呢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特别为世界学生日准备的各档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982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今天呢为了配合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节目、我们都统一了服装啊。 哎，没错 啊，我们这个统一的方式不太一样，不像大家是为了着装整齐，我们统一服装的目的呢是想把我这个混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主持人群体的老人统一成像大佐他们一样的年龄段。哎，当时我就说呀，我说我没把你们年龄再给拉上来，结果没青年了在老年了。领导也想半天，看着我挺头疼的，最后说那我衣服上给您着不吧。 哎，这个反正说真的啊，磊叔不磊哥磊同学， 我认真批评啊 这个我们真是对你没啥想法。不过收到这衬衫之后啊，真的我最开始以为他就是个酒，你知道吧？ 啊，刚收到的时候， 对，一个大桶圆桶装着，然后一看是衬衫，一心想完了，这还得熨一下。 对， 你衬衫对吧？啊，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买这个衬衫啊，这个一打开一卷抖开全是褶，没法穿。 对 啊，这但是这个衬衫，我告诉你，给我一个镜头，谢谢。 没 镜头， 没 镜头。 现在我们的镜头呢是这个衬衫的二维码 啊。对，没错啊，这看扫描我们的二维码也可以购买到今天这个衬衫啊。这个衬衫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褶。 不用熨啊，特别适合学生，还适合你们懒人。我跟你说， 这说的你熨衬衫似的， 不怎么的，不熨呢？ 那你这所以啊，适合绝大多数的不熨衬衫的男士朋友们啊。 对啊，好，那我们主持人的服装赞助呢是微奢衬衫品牌零度衬衫，重新定义衬衫。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北京物资学院的张笑涵，笑涵你好。 各位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京物资学院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大三的学生，我叫张笑涵。 这个专业我没记清，一会儿再详细的问一下。 好， 再来介绍一下同样是来自北京物资学院的黄晓。黄晓你好。 各位主持人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物资学院大三的来自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黄晓，谢谢大家。 学法律的啊， 学法 不错。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物资学院的张学。张学你好。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学，我来自北京物资学院，我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然后现在已经大四了 啊。你们两个这个应该 是法学 师哥师妹的关系。 对 啊，都是这个学法律的啊。我从小呢一直觉得学法律特别特别的好，当时又觉得长大之后呢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法律的武器来 就是来 保护自己。后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阴差阳错的学成播音了。没咱们 包烟也很好。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熟练的口条来保护自己嘛。 啊，我现在也在做一些法律类的节目啊，有机会请二位来给我做嘉宾，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法律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今天呢，这三位呢，他们也是参加咱们2017北京大戏节剧目展演啊，在整个这个北京的大戏节期间呢，他们这个剧目的这个指导老师就是我们经常节目请来的一位嘉宾，就是马岩给你们来带的这部戏是吧？嗯，那这部戏呢是杨鸿章啊，这是以学生原创话剧的形式把身边的榜样搬上舞台。杨老师就是咱们物资学院的老师吧？ 对，是我们学校一个已经退休了的一位老教师。 嗯，那在节目下半时段呢，就请咱们三位同学给我们围读一下这个杨鸿章其中这个剧本的片段啊，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上半时段呢，还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是来自于这个叫做啊这个《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4917万。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讲述的是这个世家啊，这个千金缪芊芊举家被身为相国的夫君顾青鸿谋害啊，后被这个南蓝瑞王萧凤卿所救，以这个聂无双的名字重生复仇的故事。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呢，这个萧凤鸣啊，这个送秦渊出宫令牌，然后呢，这个秦渊替薛明义送饭时，薛明义扮作慈父骗取这个秦渊的信任啊，这个聂无双和杜若因为误会举剑相向，萧凤卿出现阻止，让这个杜若以太医的身份将这个聂无双啊和这个萧凤卿二人带进宫。啊，说这个蓝宫郊外呢，萧凤鸣将这个遗诏托付给了缪明浩，传位把这个皇上的位置传位给这个萧凤卿啊，然后之后这个杜若，这叫什么？杜若官复原职，然后在这个皇上的药中下了宁熙散。聂无双来到了瑞王府呢，质问杜若夏兰为何会死，二人刀兵相见啊，就是讲了一个大概这样的故事。 嗯，好，这是我们介绍第一部《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啊，再来看一下第二部《推理笔记》啊，这个《推理笔记》的播放平台是多平台，单日播放量是717万。 嗯， 讲述了南洋大学的数学天才少女夏早安，因为一场换心脏的手术之后呢，被卷入了疑似器官买卖和蓄意杀人的悬案当中。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心脏的原主人的好友热血机车少年李小虫和夏早安倾慕的这个精英学长秦一凡也和这场命案呢牵扯出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那救命的心脏竟然成了追心的利刃，真相和真相的抉择背后还隐藏着更加疯狂的阴谋，一个通过数学计算就可以掌控生杀的拉普拉斯药。那到底是谁实施了这场猎取心脏的谋杀？那这场关于探寻真相与推倒真爱的天才智商角逐战，始于人心，终于人心。 再来说咱们今天的第三部网剧啊，这个《拜见公主大人》。之前这部剧咱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啊。这个播放平台是搜狐视频，但是播放量达到了586万。说这个江湖纷乱，单人独骑总是困难重重，这时候你遇到了他们，我一身野装，你一身套装，我们一起刷骑刷马。这是网剧《拜见公主大人》当中这个主角秦展的凄凉，一个人守着帮会城市，一个人庆祝这个帮会这个十年的生日。啊，这个秦展呢曾经称霸服务器，无人能敌，也是万人惧怕。为了所谓的荣誉，他放弃了徒弟，放弃了情感，真正成为了这个孤家寡人才觉得失落。但是上天又给了他一个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这个秦展意外地穿越到了自己玩了十年的新天龙八部的游戏世界当中，从此呢拥有了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围剿和阴谋，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呢，这个秦展却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消失已久的危机感和热血沸腾的感觉。最后秦展与四个拥有强大本领并且忠诚于他的手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难题。 好，这是秦展这个故事，拜见公主大人。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疯狂的旅馆》。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达到21万。该片讲述的是呢，是爱奇艺的播放平台，然后这播放量是19万。说是警察李晨在一次这个出警的行动中呢，因为这个太过紧张，这个导致这个枪走火了，行动失败啊，不甘心啊，沦为了警戒笑柄的他，决定隐瞒消息，自己私下行动，并且许诺同 行的老警察，如果行动成功就记其功一份。那于是在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呢，社会的各色人等祭祀于荒郊野外的一个小旅馆中。西北毒王一家三口杀害店老板杨庄在此，那外出务工的两兄弟呢，却是当时出警行动当中漏网之鱼所假扮。那外表落魄的中年男子，实则是贪污村里拆迁款之后潜逃的村干部。甚至两名学生背包客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场猫捉猫的游戏由此上演。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就传到一个屋去的、啊、 要不咋叫疯狂的旅馆呢、 啊、戏剧冲突嘛，跟疯狂的这个饭局差不多。 差不多。接着来再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叫做谢谢能被你遇见，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6万。说这个美丽的校园内呢，有那么一个一年不洗澡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男生，他沉迷游戏啊，堕落毫无上进心，更严重的是他对自己的现状非常的满意，因为他讨厌这个世界，而他身上的恶臭呢正好能将他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某天这个男孩破天荒的去上了一节这个影视选修课，在课堂上邂逅了一位可爱阳光的女孩，他被女孩的认真和积极的态度所打动啊，这个冰冷的内心深处呢迎来了久违的温暖。课后男孩决定改变自己，在室友的帮助下，男孩脱胎换骨，一改往日的颓废状态，变成了一个帅气型男。在得知这个女孩已经有喜欢的人之后呢，并且还有个这个霸道的弟弟啊，这个追求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男孩并没有放弃啊，就是讲述了一个男孩追女孩的故事。 主要是啊，以前的生活习惯确实不太好，当着遇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人呢，我觉得产生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还是很正常的。 谁 没遇到过自己喜欢的男孩呢？ 女孩啊，吓着我了。 世界学生日，我觉得尤其到于我们这个大学期间呀、啊，就是啊，少男少女们啊，已经算青年了。 对， 啊，情窦初开，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体验啊。 没错， 为此而做出改变呢，有的时候真的能让这个人脱胎换骨。那好，上半时段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啊。夏洛特烦恼中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送给大家。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请物资学院的笑涵、黄晓、张学把话剧《杨鸿章》的唯独剧本呢带给大家，这也是参加咱们2017年北京大学生戏剧节的参演剧目，我们稍后见。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善良的心。 我们是青 年，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号，世界各国学生代表于布拉格召开全世界学生大会，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反法西斯大学生，并在大学生中倡导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将每年的十一月十七号定为世界学生日。如今，世界学生日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了张扬大学生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基点。在这意义特殊的节日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义务献血、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总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 十一月十七号呢，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学生日啊，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呢也是吹响了集结号，邀您共度这个属于我们的美好节日，也欢迎您通过我们九八二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 另外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北京物资学院的张笑涵。笑涵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笑涵。 黄晓你好。 大家好，我是黄晓。 张学你好。 大家好，我叫张学。 下半时段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围读一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他们物资学院排演了一部话剧，就是参加了我们2017北京大学生戏剧节啊，我们简称大戏节。这部剧呢，也是我们节目的经常来的嘉宾啊，马岩导演呢帮他们指导的一部戏。那先请张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杨鸿章》这部话剧，它的一个主要的梗概和具体的内容，它是到底讲什么的一部话剧呢？ 大家好。杨鸿章这部剧啊，就是讲述的是我们学校一位杨鸿章老师，就是他退休以后，帮助河北省万泉县顾家沟的孩子们，然后资助他们上学，然后帮助那边的人们啊，转变教育观念。 然后这部戏你们排的时候什么感受 啊？我们排的时候也是深刻的体会到杨鸿章老师那种爱心精神，然后我们演出的时候也是怀着这个那个发扬杨鸿章老师这种爱心精神，然后怀着这样的心态，然后是给观众们演。 你们排的时候杨老师到现场了吗？就是排的时候。 排戏的时候他来了来看了。 排戏的时候杨老师也会来看来看几眼。 那看看你们排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啊、嗯、 看看到底是不是自己。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一定要尊重杨老师、嗯、他整个这个事迹也好还是这个本子也好。我们知道其实学生呢在排这个类型的话剧的时候呢比较艰难、嗯。艰难哪里呢，一是年龄阅历，就是很有可能在那个时代大家所做的事情和那种心理活动 现在理解不了。 对，真的你不处在那个环境下很难去理解、嗯、比较年轻的同学们呢去可能诠释一个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角色和特殊的一个环境下的各个角色呢是相对有些吃力的。 没错 啊、他们这个剧的我看阵容也非常强大，一共有多少演员啊，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四十多个演员，包括有群演、啊、群众演员，嗯，就总共加起来得有四十号， 得有四十号， 对、啊， 这个挺厉害的， 这阵容挺强大的， 这个已经赶上人艺的大戏，嗯、这四十人的一个演员阵容，拍了多长时间？整个排的时候？ 是这样，那个这个杨鸿章一共演了10版，嗯、最初从最初第一版，然后从写剧本，然后到定演员，然后再排戏，大概是。4到5个月， 哎呦， 4到5个月， 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呢，来磨练一部戏啊、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请几位呢，给我们来围读一下这个话剧《杨鸿章》呢，其中的几个片段啊、嗯。这个因为这个角色原因，人家40多个演员，我们屋里不够啊。我和大佐呢，帮串几个角色，大家不要觉得突兀啊。到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许笑场啊、嗯。那咱们就是正常开始，一会儿听我的321，咱们就开始我们这个各种。几个片段的这个围读啊，好，三位准备好了吗 ？OK， 来啊，来大佐准备好了吧？ 好， 前面没咱们两个什么事，第二幕的时候才轮到咱们呢。 好， 准备好，来3、2、1，走。 小板凳一尺长，阿娘叫我搬进房。坐下听娘说什么，娘说让我上学堂。 妈，趁热把这粥喝了啊。 哎呀，上学。 妈，学校放假。 上学。 学校放假啊，放假。妈，今天天气凉，您吃完饭就回屋歇着吧。你要是整天这么不好好吃饭，燕儿就没法念书了啊。 不行，燕儿上学。 那你把粥喝了，燕儿才能安心上学呀。烫，慢点儿。这就对了，妈，您就听燕儿的话，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这样燕儿才能安心念书呀。 燕儿念书好，我燕儿念书最好了。 书好了。 信，海燕姐，你的信。 给我瞅瞅，给我瞅瞅。 你呀，看不懂。 让燕儿先看好不好？妈，是刘老师来的信，说是这个月学校放假，让我们在家好好自习。不信你看。 放假了。 妈，咱回屋歇着吧。 书包，书包。 海燕姐，你不是不念书了吗？ 上学，上学， 上学，上学。哎，你脸怎么了？ 没事儿。 你坐下。你爸又打你了？ 嗯， 这次又因为啥呀？ 我妈跑了 啊！ 我想出去找她，可是我爸不让，他就给了我一巴掌。海燕姐，我想我妈了。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每天晚上做梦都能梦到我妈，梦见她给我做好多好吃的，还给我买好多好玩的，还有书包、新衣服，让我上学。 那你想上学吗？ 海燕姐，我想上学，可是我爸爸说。上学没出息，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攒钱娶媳妇儿。 臭小子，你这么小就知道娶媳妇儿了？ 是我爸说的，我才不要娶媳妇儿呢，我要上学挣钱给我妈，我只想让我妈回来。海燕姐，你不想念书了吗？ 想，我做梦都想。其实刘老师给我的那封信就是让我回去继续念书的。 那你怎么不念书了？我知道了，肯定是没有钱，还要照顾你妈。海燕姐，我决定了，我要出去打工。 傻小子，你听姐说，你呀，现在还小， 不是挣钱的时候，是念书的时候，知道吗？ 可是我爸爸不让我读书，说是没钱，在山里搬石头的钱也要不回来，说是老板跑了，还死了人。 你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海燕姐，你说这山外边是啥样的？ 山外边呀，肯定有好多好多的人。 不对不对。 咋不对？ 这书上说了，书那个外面啊，有这么高的楼房，这么宽的马路，好多小汽车，还有数不清的好吃的。 我看呀，你是饿了吧？ 哎呀，海燕姐，我不饿。哎呀，我真的不饿。海燕姐，你不用给我拿了。 吃。 海燕姐，还是你对我好。 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咱啥时候能走出这大山呀？ 小板凳一尺长，阿娘叫我搬进房。 傻小子，别做梦了，吃完你手里这口啊，赶紧回家去吧。 坐下听娘说什么？娘说让我上学堂。 海燕姐，我决定了，我要出去打工挣钱。 上学，上学。 海燕姐，你可一定要去上学呀。那我就先走了。海燕姐，你等我回来，等我挣钱回来。海燕姐，海燕姐。 小杰，急啥呢？ 北京的，北京那人来说要找你。 啊，人呢？ 哎，我跑太快了，我这就去给你找。来了， 杨老师。 海燕， 海燕，阿姨， 大姐，还认识我不？ 小杰爸。 哎呀，我是杨老师。 杨老师，您先坐。 好。海燕啊，你的信啊，我收到了。听说你不想念书，要出去打工挣钱啊？ 您收到了呀？ 是啊，收到了。海燕啊，这次啊带来个好消息，我们啊要资助你上学了。 真的吗？ 我们北京物资学院成立了一个大手拉小手的爱心帮扶活动，专门资助你这样的孩子读完初中。 这是爱心社捐助的东西。 海燕，要有信心呐。 海燕，这是你一年的学费，你就放心念书吧。还有还有，这个呢是我送你的书包还有围巾，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围着它上学了。 海燕，这本英语词典是我上学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希望它能对你有帮助。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 哎呀，不要谢我，要谢呀就谢谢大哥哥大姐姐们吧。 谢谢大哥哥大姐姐们。 别客气海燕。 妈，我能上学了，都是因为杨老师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 上学？燕儿念书好，我燕儿念书好，我燕儿念书最好了。上学上学。 小杰呀，你怎么坐这儿来了？ 我喝水喝多了。 小杰呀，你该上初中了吧？ 对。 我可听说你不想上学，要出去打工啊。 我想出去打工挣钱，让我妈回来。 不念书没文化，你挣什么钱呀？ 就你还挣钱呢，上次你一个人跑出去结果呢？ 哎呀，海燕姐，上次不算。 小杰呀，能带杨老师去你家里看看吗？ 去我家？我家有啥好看的呀？ 带杨老师去吧，你还想念书不？ 想啊。那我带你们去。 哎呀，小杰啊，你慢点儿。小杰，你慢点儿。 杨老师，再见。 海燕，再见。 妈， 书包。 嗯。 燕儿，上学。燕儿，上学。 上学，上学。妈。 方校长，您这边请。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爱心捐助站。这些衣服啊，都是要给万全的孩子们捐过去的，我们负责把他们搜集过来， 洗干净整理好再给孩子们送过去。 这些衣服都是您这儿的孩子们捐的？ 是啊， 这些孩子可真懂事啊，看来您这儿的思修课呀上的可是真好，那我们学校呢还得多多向您学习。 过奖了，方校长，来您坐。他们的举动啊也常常感动我，现在物院上下都在为了能让万全的孩子们能够继续上学而做努力，学校领导特地给我们批了这块地方做存放物资的捐助站，还有一个宿舍的学生以宿舍为单位资助孩子上学。方校长啊，这次请您来除了让您看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您。 哎，看您说的，杨老师您就直说吧，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我尽力帮忙。 是这样的，我前一阵子又去了一趟河北省万全县的顾家沟，那里的教育情况啊很落后，经济也发展不起来，那边的孩子 80% 都辍学，即便小学勉强毕业也基本都不上初中，高中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让那里的初中毕业的孩子在您的中华商科学校读中专，学习一技之长，一来啊可以就业，二来呢可以帮助那边的人们转变教育观念，咱们可是双管齐下呀。 嗯，好啊。 真的吗？ 当然了，这是大好事啊，我保证做到，而且让他们免费念书食宿我都包了。 方校长太好了，这一下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下就全解决了。 哎，这是积德行善的壮举，我一定支持你， 真是太感谢您了。在这儿我郑重地邀请您下次跟我一起去趟顾家沟，去看看那里的孩子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啊带给他们。 好好好，去，我一定去。 太好了，方校长，今天啊咱们高兴，走，我请您吃饭。 哎，杨老师，您可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呢我请您吃饭。 哎 啊，哎，非常不错啊！就是咱们可能观众听众呢，对于这个角色不是很清楚。 对 啊，黄晓演的是海燕的母亲， 嗯， 是智力有一些问题的一个女性， 对 吧？这个海燕呢，是因为家里的种种的情况困难，她要辍学了，包括李小杰啊，很多这个地区的孩子呢，都面临一个辍学的这么一个窘况。 没错， 这个时候呢，杨老师呢啊，伸出了无私之手，而且利用自己的所有的朋友关系啊，四处奔走，为他们啊来站。拉到各种各样的赞助，来让孩子们继续读书读下去。尤其刚才黄晓，我觉得演这个就是智力有一些问题的海燕母亲的时候， 嗯嗯， 就是让我挺惊讶的，啊。 对， 真的真的，我觉得很难啊。想问问黄晓，当时拿这个角色，就是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自己排练的时候来揣摩这个角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怎么来拿捏这种感觉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是接替上一班傻嘛， 嗯嗯， 然后我是以之前那个学姐为榜样，其实刚开始是很难融进去的， 嗯， 毕竟就是在大家面前排练，然后这个是毕竟是一个就是智力有障碍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想演技确实是有点不容易， 嗯， 然后是我们之前那个学姐就是过来亲自就是教我们，就是是怎么就是是这么一个傻的一个人，但他又不是完全的傻，他是一个傻， 嗯， 但是他是又对自己的女儿充满着感情的这么一个人。 包括里面的台词我们经常能听到他那一句话，要是读书， 嗯， 啊，读书上学上学， 你就不能完完全全演出这么一个就是纯傻的人，这样会让人讨厌，你必须得就是在他傻之余还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着母爱， 嗯， 伟大母爱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 嗯， 所以刚开始确实融入不了，然后就都多亏了我们以前那些学长学姐， 嗯，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演的时候就首先得放开，所以我们以前会做很多就是有关这种放开对解放天性的一些 练 习， 这种训 练， 啊， 对， 嗯， 不然的话就是舞台上就是放不开，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演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就不能就什么都不要想，就简单的就是毕竟傻的人他是就不会想太多， 嗯， 必须是别人说一句话然后你就什么反应都没有，除了说让我的女儿让海燕上学，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管，我就是很刁蛮的一个妈妈， 嗯， 但是一提到让我的海燕上学我就是什么都不管的那种，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感情去演。 嗯，真挺难的。其实我们很多刚接触表演的同学们呢，尤其我们并不是从事表演专业的同学们啊，一走上舞台，咱不用走上舞台啊，就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就你们所说解放天性这个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进入状态，他觉得害羞， 对 啊，咱们讲的就叫有点抹不开面， 不好意思， 对，就是看着大家让我就老觉得就是很不好意思，这种感觉， 对，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同学们在演这样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且脱离我们基本的一个生活状态和这个圈子的这种角色的时候，真挺难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你说的，本身作为一个不是学表演专业的一个人， 对， 站到舞台上，或者说咱们不站到舞台上去演绎一个其他普普通通的角色，你就比如说演一个普通的学生，我们可能都抹不开面。 对， 但是你就比如说刚刚傻妈的那个角色，他就演绎的非常的到位。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挺不容易的。 嗯， 哎，还想问问笑涵啊，当时咱们这个海燕的也是其中一个主要角色了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来接这个人物，再来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就是先介绍一下海燕这个年龄吧，他大概上初中左右，初一。 嗯， 然后家里面是爸爸是去世了， 嗯， 爸爸去世了，然后家里面只有这样一个傻妈， 嗯， 然后家里面没有什么劳动力，然后全靠这一个小姑娘来扛着这个家， 嗯， 然后就是一定要特别懂事的这一种，而且是村里面嘛，然后做一些农活家务活什么一定要特别利落， 嗯， 然后就是我刚接触到杨鸿章这个剧本的时候，然后我一眼就看上了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其实还挺有挑战性的，虽然就是可能台词上也没有什么爆发呀什么的，但是要演出来一种让别人看到这是一个渴望学习，渴望念书，但是又特别特别懂事孝顺的这样一个人，他能为好多人想，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小杰是他的村里面的一个小弟弟嘛， 嗯， 然后这些他都特别的关心，尤其是对他妈妈，虽然妈妈可能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是他对他妈妈还是就是不离不弃， 一直在照顾， 对对对， 而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家庭方面的原因呢，面临着不能上学的这么一个状况。其实孩子心目中他对上学这种渴望我们都能感受到，尤其你看刚才咱们一开始这一幕剧的时候，小杰到他们家拿了一封信，但是呢海燕是要骗母亲说自己啊，我们 放假了 自习了， 对对对， 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可能能感受到他的心里对这种上学的渴望， 太渴望。 其实张学所饰演这个角色其实是难度相当大，别看就不像我们这个黄晓饰演的这个智力有一些问题的这个海燕的母亲， 他比较典型， 就是一他是有人物原型的，他有人物原型的时候，你演的时候你就要顾忌我是不是诠释的到位，我能不能把当年这个人物他所做的一切他的那种形象给他真正的还原出来。而且就你的年龄来讲，当时来饰演杨老师的时候，我觉得也可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当时来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什么感受啊？整个排练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特殊的方法来让自己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呢？ 其实就是像就是我现在才20岁嘛，就是当时的杨老师其实已经50岁左右了，但是就是我演的时候就是就是很比较吃力，因为就是包括声音方面就是 声音比较年轻嘛， 对，声音比较年轻，而且就是排练的时候就得努力就是压低嗓音 啊， 但是如在压低嗓音同时呢你声音就小了， 对， 所以就是这个当时就是也挺困扰我的，也是也挺压，当时压力挺大的，而且我还专门就是看了以前学长学姐，就你看了以前学长演的杨鸿章时候那个他那个嗓音啊，那个台词的感情，我还特地看了视频来学习一下。 然后学完之后，这个在整个排练过程中觉得吃力吗？ 还是觉得吃力的，包括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包括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很吃力的，就是总的来说自己演的这版杨鸿章这个老师可能没有以前演的好。 哎，不要这么说，因为呢我觉得杨老师可能还没有对你的表演最后下一个评价吧，他满意吗？ 杨老师 我演的这版杨老师啊、因为啊、可能没有来 啊，没有时间、 哦、 啊这版啊、这部杨鸿章呢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戏节呢进行演出了。现在呢、嗯、物资学院好像是每年这个杨鸿章都会演一版，作为我们同学们的一个入学教育啊。其实像这种比较正的题材，这种题材对于我们年轻的这个非表演专业同学来讲呢，诠释起来演绎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不像一些比较跳脱的、嗯、啊一些奇思妙想的比较古怪的就是精灵古怪的比较适合现代年轻人思维的一些剧本呢，他们处理起来可能更游刃有余一些， 对对对，更得心应手、 啊、对，容易上手。但是一旦涉及到有真实的人物又是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呢，确实辛苦各位。我们也希望啊能有更多的朋友去看这部剧、 嗯、 啊大戏节虽然没有了，但我们得到机会可以去物资学院看一下每年他们这一版杨鸿章。在这里呢也跟杨老师表示一下敬意。好、 嗯、 那今天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这里是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嗯、今天呢我们全天多档的节目呢都将聚焦校园生活进行可视化的直播，那稍后的时段呢将会有更多的我们亮相。 没错， 请您继续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北京青年广播。 嗯，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锁定 FM98.2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游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伯虎点秋香》，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 明天见。 此消彼长，春暖秋凉。